to organize FIFA's World Cup 2014 to the country Brazil. 今届世界杯除咗系体坛盛事，仲系一场媒体争夺 赛。我哋 TVB 喺2014系终于攞到世界杯嘅独家转播权。 22场喺免费电视，42场就可以就喺呢个收费。 真正嘅球迷，你仲可以包容。 我哋嚟紧要介绍个游戏俾大家认识咧，就系公益金慈善古波胆嘅游戏。 球判点睇啊？ 球判梗系要巴西啦，唔使讲。 梗系要巴西啦，系嘛？ 啲专家专门嘅人士话俾大家听嘅，我哋交俾阿叻哥同埋阿赵咧， 有好多个识波嘅，好多系领队，好多班主，好多教练。 我估咧，一系10，一系就21，一系就32，一系43，多 嘢。够啦 ，Rega 2014世界杯6月2日，一连4集分析八组形势。6月13日开始，晚上9点半至10点半，紧贴48场分组赛。6月27日，哭波桑足球频道同你有16强杀到决赛。 我系师兄，哭波桑嘅师兄。 我系 Chip 咧， 我系点子冰冰嘅华人。 我系 Steven， 阿森道 Steven。 我系子曼。 我系点子冰冰嘅上位。 我系反问大联盟 Kenny。 我系点子冰冰嘅阿俊。 我系谭妹。 我系夏沙达。 我系点子冰冰嘅 Peter。 我系反问嘅狮子。 我系点子嘅范哥。 我系曼联新闻嘅 David。 我系点子冰冰嘅 EV。 我系足球频道嘅杰斯。 Rega 2014世界杯，识电视，听网台。 喂，大家好，我是千千千打到嚟的沈大师啊！今年的世界杯，哇，我会同大家一齐夹实，我仍然都是撑荷兰啊！40年的荷兰勇等，希望今届可以攞冠军，虽然机会唔大。Rega 2014世界杯，大家黐到实一架。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啊！今日就6月18日嘅5点半左紧啦。喺个世界杯打到如火如荼嘅阶段吓，咁啊做呢个节目，即系可以显示出我系非常之攰嘅吓，因为要一个老人家吓，挨夜睇波系好辛苦嘅。 你睇咗几多场啊？ 我琴日有睇巴西嗰场啊，我仲要听 Rega 嘅意见，唔睇无线。哇，而家唔得啦，真系要问人攞拎啊，真系。 系、 小米上广东台开始唔得啦。 我 send 俾你啊。 系啊， 我 Facebook send 俾你啦、啊。啲所有嘅方法。 因为我琴日我听阿杰斯讲，就话咩？我唔系用杰斯嗰啲拎嘅。 嗯。 佢话一个钟前就 lock in 咗入去，就开定就会好啲啊嘛。 系啊。 哇，唔得，而家攞唔到啊，真系。真系攞唔到。 好顺啊，其实。 但 CCTV 5系睇到嘅。 系啊。 CCTV 5直头我到大厦。天线都收到㗎喎。 咁咪睇 CCTV 快囉。 唔得唔得，嗰个 resolution 太差啦。 哦。 好差。 OK。 好差。同埋佢讲国语囉。 冇问题啦。我唔係好鍾意听人哋讲㗎其实。 我 鍾意系即 你。唔係我鍾意有啲聲嘅。我鍾意有啲聲。 我反而系佢唔出聲仲好，我安安静静咁可以睇住场波咁样。 係啦係啦。咁就阿杰斯，即係我唔知听呢个节目啲朋友知唔知咩杰斯呢，就系、是、呢个北上频道啊，同埋成日都讲波嘅。即系一个睇一个身形冇可能踢到波嘅人，成日都有讲波嘅一条友啦。咁佢都講咗好多咩霸權主義啊，點樣反 TVB 啦。咁我記得講霸權呢，我一集都講過，咁所以我費事講霸權啦。咁佢有佢道理嘅，佢有佢道理，佢有佢好偉大嘅一個情操喺度啦。咁但係就我又我居居咁聽你講唔好睇 TVB。唉，真係搞到我你陰氣嚟㗎。開頭呢，頭嗰3-4日呢幾好㗎，非常好嘅。上小米上廣東台呢完全冇問題。但呢幾日已經開始唔得啦， 係 咁我諗嚟過多2日之後咧，應該 TVB 就會 ban 噶啦， 嚇、 應該就會 ban 噶啦，要揾啲另類啲嘅 website 先至上到啦嚇。 OK， 咁講講個市， 个市啦，其实今个礼拜市同上个礼拜都一样噶啦。 系啊。 咁啊，亦都同上两个礼拜都差唔多噶啦。 嗯。 冇上冇落，唔系冇上冇落吓， 系冇上过冇落过。 唉，即系佢又会失惊无神咧，就会抽一百点上或者跌一百点上去。 嗯。 即嗰下嘅啫，跟住又打回原形，跟住又牛過，咁個市呢就靜到不得了，咁啊睇我 Facebook 有啲朋友仔啊炒緊啲 AH 股差價啦，咁就即係你可以過下日神啊，過下手癮啊，你都可以炒下呢啲嘅，咁啊但係就個市況就維持一個短線嘅感情市啦，即係冇投入太多感情落個市嗰度。其實即係而家嗰個沽壓又唔係好大，但係個買盤動力上亦都唔係好強嘅。咁啊形成咗一個好拉鋸咁嘅局面。你見到騰訊抽咗上去又唔係好夠力，但係又殺唔翻轉頭，內銀股又立立亂。其實今個禮拜喺大陸都幾多消息嘅。 第二次嘅逆向係咪？ 唔係。叫做第二次嘅定向降存準啦，定向降存準啦，又係撈咁教，真係呢，唉，真係我都唔知道，即係中國嘅央行佢係即係佢係傻啊，淨係諗唔到啲後果。嗱，講一講今次點解咁撈教啦，嗰個定向降存準，其實央行上個禮拜呢就講得好清楚嘅，即係逢係一啲嘅銀行呢，又唔係叫逢係銀行喎，佢係講嗰啲嘅城商行啦，一啲嘅農村嘅銀行啦，如果你嗰個2013年全年嗰個嘅貸款有一半係去農村，係農業或者係去到啲小微企嘅話呢，你就可以定向降存準啦。咁有一扎銀行得啦，即係都係啲細銀行嚟㗎啦。咁但係去到禮拜一嘅時候呢就峰回路轉啦。咁因為呢個嘅民生銀行同埋呢個招商銀行呢，即係佢都話得喎。 系啊， 佢拎住个 point 咧，就系话咧，喂，咁你真系唔侵啲股份制银行玩啫。咁啊，跟住可能央行见到有银行肥佢咧，就腾晒鸡啦。咁就唔系，商业银行得。 咁啊大镬。 系啦，咁就出事啦。咁啊，又佢嗰个 criteria 就系50% 嘅 loan book 系去咗农村同埋呢个嘅农业同埋中小微企嘛。咁你諗下民行同埋招行有乜可能 50% 嘅貸款去咗兩個地方呢？係冇可能嘅。咁但係佢哋做最後呢，佢都可以降到個存準嘅。因為點解呢？因為佢哋就話呢，喂，我 50% 呢都係小微企㗎。咁就衍生咗個問題啦，就係央行作為一個大國央行，你出咗一個嘅條件，但係呢個條件係俾下面啲銀行呢係質疑返嘅。即係話我啲貸款真係去咗小微企喎，咁央行就俾咗我喎，咁個問題就係話啦，何謂小微企啦？何謂小微企呢？嗱，禮拜五嘅時候呢，出咗呢個嘅定向降存準之後呢，咁好多大行呢就計數嘅，就話呢計啲細銀行夾夾埋埋大概係釋放到500-800億左緊嘅資金出嚟啦，咁樣咁即係其實聊勝於無啦，咁跟住有間花旗銀行呢就仲刁轉，佢又唔係特登寫份報告呢講呢個嘅降存準嘅，佢寫份報告呢講九龍紙業㗎喎，咁佢其中一個叫人買九龍紙業嘅原因呢嘅 point 就係話呢，嗱，中國央行呢就定向降存準啦，咁呢九龍紙業嗰個貸款呢就會增加啦，咁個問題就出現啦，乜九龍紙業都係小微企， 係啦， 九龍紙業個張欣話曬都係中國女富豪首位喎，曾經，咁佢冇理由係小微企嘅喎，咁但係花旗銀行又話佢係小微，即係受惠於呢啲咁嘅小微企政策，咁所以即係大家估計就民生銀行同埋呢個嘅招商銀行就拎住一樣嘢啦，哇，我做好多小微企㗎，佔我個窿 book 50%㗎，即係例如咧就譬如九龍紙業啊啲小微企啦，咁央行咧又制喎，咁出事就出事於咁第時啲定向降存準，何謂定向呢？ 第二樣嘢何謂小微企呢？ 何謂小微企呢？咁 Vega 係咪算係小微企呢？咁 Vega 睇你嗰個 studio 絕對係微企中嘅微企啦， 微企 咁，但係喺個網台界又好似唔係少喎， 佢咪計資產呀、啊 但冇 知啊，总之佢话叫小微企啦， 即系冇一个实质嘅界线喺度啦， 冇实质嘅界线啦。咁、如果下弯再出呢啲咁嘅定向降存准嘅时候咧，下边啲银行咧咪系咁啄佢咯，吓、譬如降存准落去网台，啊，网台可以，即系如果啲银行贷款落网台咧，就可以降存准啦，你可以贷多啲啦。咁香港电台算唔算网台咧？ 系啦， 应该唔算噶。咁但 D 一百。又算唔算网台呢？ 系啦， 就会好多银行就会质疑啦。喂，我贷咗款俾 D 一百啊，咁佢都系网台嚟噶，咁样，咁即系呢样嘢就会令到即系央行个威信咧又打咗折扣啦。吓、咁就跟住就新股啦 ，A 股有四只新股走出嚟啦。下一节咧，我会讲翻啲股仔嘢啦吓。讲呢个嘅瑞安集团嘅，咁、就有四只新股打出嚟啦。四隻新股嘅名字我唔記得咗，你上大陸網站啦。咁有一隻做豬肉嘅，有一隻咧就係做啲 USB key 嘅，即係嗰啲銀行嗰啲咧， 我知， 嗰啲加密啊，嗰啲密碼嗰啲咁嘅東西，咁啊有一隻係做啲環保啲咁嘅東西啦。有一隻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咗啦。咁、個 PE 就唔貴嘅，大概都係十六，有啲十六倍，有啲二十倍咗緊啦。咁啊本身嚟講咧就冇乜特別嘢，因為你嗰個嘅新股亦都講咗好耐啦，都係時候要出啦。咁啊今次出四隻亦都唔算話好多。咁但係個問題就出現啦。哎呀，呢個中證監咧，有時候我都唔知國內嗰啲。搞財金嗰啲官員咧，即係我都唔知佢係有心定係無意。咁佢驚咧啲新股上咧，就好多散户去懟佢啊。咁咧今次嘅新股認購咧，就唔係人人都可以認購到啊。即係一啲嘅 inactive 嘅 account， 即係佢哋咁講咧，即係唔活躍嘅户口咧，就唔可以認購啦。咁個問題就係咩？何謂唔活躍咧？咁我成日買嘅，但係買好少嘅，咁又點咧？ 係啦， 係啦，咁啊的，你唔係成日買嘅，你可能十年買一次，但係每次你都瞓身嘅， 勾落去嘅， 底衫褲都當埋買落去，咁你算唔算活躍？咁啊搞到好多投資者咧，就係話，因為而家傳緊好多風啦，就其中一隻就是做環保嗰只咧，又話哇有啲大錢到啊，又話炒爆佢啊，咁啊搞到啲散户蠢蠢欲動，咁但係走出嚟又話咧，有啲又可能買唔到啊，會閘住一部分嘅散户啊咁樣，咁啊搞到又係風風雨雨。乱七八糟， 执咗佢把啦。 系啦，咁啊，跟住就仲嫌够烦，又烦埋香港。咁啊，呢个嘅我会定佢个名叫做 A 股妖后啦，就是、呢个查史美伦咧，即系佢曾经就系中国证监副主席啦，即系香港人嚟噶史美伦啦。 我知 史美伦女士系一个左到咧。即系左到跌落悬崖嗰只左派人士，即系真系左到吓死人嘅佢。因为即系有一次，应该系国教嗰个时候啦，国民教嗰个时候啦，咁啊，我同佢倾过下偈，咁啊，哇，佢讲国教嗰班僆仔咧，直头好似嗰班僆仔系杀咗全家咁样嘅，即系所以佢系非杀嗰班僆仔不可，系左到不得了。咁佢今日咧就出咗份报告啦，因为佢系叫做金融发展局嘛，阿 CY 上任之后开出嚟一个局，唔系局嚟嘅，系一个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嘅 金发。金发会咁乜鬼嘢啦？咁啊讲啦，又系讲新股啦，唉，真系笑爆嘴。咁佢话咧，香港嗰啲新股咧，不嬲都系咧，譬如主板咧，就一成系公开发售噶嘛，俾啲散户抽，九成就系批股批出去噶嘛。咁佢话咧，哎呀，一成俾啲散户咧，咁啊搞到啲投资啲上市企业咧就唔想嚟香港上啦，因为有一成咧去啲散户嗰度。即係叫港交所咧，佢个意见就咁样提出嚟，就叫港交所你谂佢啦咁样。咁点啊？唔好俾人散，唔俾散户抽， 系咯，仲缩啊？ 就缩咯，系啊，就不如唔好俾散户抽啦，好唔好啊？即系全部就大行围晒飞，跟住夹上去，上咗市之后咧，你啲散户咧就高位接啦，先买啦，系咪咁样咧？哇！你真系变态到不得了。咁啊，跟住 呢个唔系左噶，但系呢个系好右噶，极右噶。 呢个思维就系右嘅， 系咯。 但系呢个嘅行动嘅本质咧，就系好左嘅， 系咯。 吓咁啊，因为佢跟住讲咧，佢第二个意见咧，就即系真系完全系讲阿里巴巴啦。即系话啲上市制度咧，呢啲咁嘅合伙人咧，即系而家潮流兴噶嘛，你冇理由。你唔檢討下㗎咁樣，咁啊即係又係煩到不得了呢啲，因為查史美倫又係 好德高望重嘅一個一兜友啦。咁、所以就即係我唔知港交所點樣應對啦。咁第三樣嘢講嘅就係話咧，嗰、那個新股上咧就唔好等五日啦。即係咁講，即係話你招股完咗，你基本上五日之後掛牌嘅。咁佢喂，全世界都係得三日就掛到牌啦，你香港五日你敢搞搞佢啦？跟住咧有線咧就訪問咗呢個嘅結算公司，結算公司嘅女人咧講係好鬼過癮嘅，佢話：唉，我哋都想快啦，但係你知㗎啦，香港一個好自由嘅股票市場，好自由嘅。你有個身份證就可以認購。你有個身份證 number 就可以認購，你有一個 passport number 都可以認購，你可以網上認購，你可以喺嘅填表認購，你可以入 check 認購，認購你可以入 cash 認購，你咩都認購得。咁正常工序都係真係要五日嘅，唔係話你話減就減㗎咁樣。 你 T 加二㗎嘛，你都已經去咗三日啦。 咁、你飛你支票都要揾人去數㗎、你都要揾人過先結算㗎。咁唔係話三日就三日㗎，咁咪一棍就勾落去。 係啊，你冇可能嘅呢樣嘢。 咁我諗呢條女都冇得做㗎喇，就嚟俾阿史美倫、阿史太、阿查太咁樣搞，即係應該激嬲咗阿查太。我咁辛苦嗰個咩金發局，收咗咁多錢搞啲咁嘅嘢出嚟，一棍扮埋你，即係呢啲又係撈咁教嘅。咁跟住又即係其實呢啲林林沈沈嘅消息啊，對個市啊冇乜影響嘅。不過 as a gossip 咁樣講出嚟有幾過癮咁樣。 超多笑話啦。 係啦，就超多呢啲低低能能嘅笑話嘅。咁跟住仲有啲咩呢？即係譬如係又係央行啦，央行就話要整個 PSL 啊。 咩嚟 㗎 ？PSL 咧就係一個嘅銀行裏面嘅抵押品再貸款計劃。咁即係話咧，如果喺銀行裏面有啲收咗啲客嘅抵押品，咁你就可以拎出嚟嗰個 PSL 個機制裏面咧，就定一個嘅比較中線嘅利息出嚟。即係譬如我收咗阿的你啲抵押品，你個抵押品就係 w 嘅先。咁我收咗啦，我就再將呢個嘅抵押品咧拎出嚟做貸款。拎出嚟做貸款嘅抵押品。咁我就定一個中期嘅息出嚟。咁呢樣嘢又係撈教教嘅。咁呢樣嘢點解咧？就係、是、中國政府係想將個利率市場化。咁佢而家就有個短期操作個 SLF 啦。咁有個短期嘅利率咧，就可以用嗰個 SLF 嚟到制定啦。咁你中期咧就有個咁嘅東西又走咗出嚟啦，咁呢樣嘢其實又唔係一個係咪一個利率市場化嘅過程呢？某程度上係嘅，佢將個利率嗰個嘅定價權呢，個權力呢就下放咗落去部分啲銀行嗰度。 但唔似喎，聽你講，如果再抵押用抵押品去再定個利率出嚟再借嘅話，其實某程度上你等同於當年嘅就我假設個抵押品係咩，就係、是、話一紮嘅樓房啦。樓房嘅按揭啦，咁然之後你再定個息借翻出去啦。你如果嗰件事你定嗰個利率出到嚟啫，但係你要借到夠錢出去噶嘛？如果借到夠錢就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其實你 package 錯一個 product 嘅時候，其實係等於當年嘅 CDO 同 CDS 嚟嘅。 嗱，你可以咁講， 類似嘅喎。 但係如果唔係樓房咧？ 如果唔係樓房，其他嘢就當然係啦。 變係支咪咁樣啦，咁啊其他嘢啦，咁嗱。而家呢樣嘢嗰個 mechanism 係點樣呢？都眾說紛雲嘅，因為大陸呢就真係特別啲奇怪，佢係最鍾意呢學即係好咗鍾意用英文簡寫呀。係 呀。 好鬼尤其是央行好鬼鍾意用英文簡寫，你簡寫完出嚟之後呢，大家都唔知道最少講乜嘅。 係啦。 咁一句了解呢，即係我覺得比較可信性嘅了解就係呢，譬如我有阿的壓咗間 Wagasine 俾我銀行，咁我就將 Wagasine 呢樣嘢呢，我依間銀行需要啲錢啦，我將 Wagasine 呢就拎咗去第二間銀行嗰度，咁我大家就協商咗個中期利息啦。 我明啊， 係啦，咁但個問題就係話啦，呢個下放權力啦，就係、是、由央行嗰度指定嘅一個嘅利率下放咗去個別嘅一幾間嘅銀行嗰度啦，咁我幾間銀行咪可以操控到個中期嘅利息咯，係嘛？因為個問題就係、是、譬如上海同業拆息咁樣，其實同業拆息呢個市場 discount window 啊呢啲咩市場其實好鬼成熟㗎喇，喺外國喺英國八九幾年㗎喇、基本上你冇乜得走賺㗎，因為你咁多間銀行溫緊個同業拆息嘅話呢，你冇人可以manipulate 到佢嘅， 冇錯， 冇人可以操控到佢。咁但係都係當然以國情嚟講係冇唔係啦，因為上海同業拆息舊年今日呢個咁嘅時間曾經飆到上廿幾厘㗎嘛，咁問題就出現啦。既然 啲銀行都有時候立心不良嘅、嗯。你將個中期貸款嗰個利息俾佢哋玩嘅話，咪、嗯、玩謝你。 同埋啲嘢隨時爆嘅，我想講，你再當 爆唔爆就睇睇下嗰班人玩得幾癲啦。 再當嘅意思係，喂，阿姚尊啊，好似我同你好熟喎、啊，誒、欸，當咗俾你啊，攞啊， 係啊， 跟住然之後你係銀行。你銀行再當 唔使熟㗎，即係譬如話我的你個 wager 先啊，即係譬如我拎住你個 wager 先，我同阿 Kelvin 講、嗯、十厘，咁啊 Kelvin 嗰間銀行就話、哎、好啊十厘啊，咁、嗯、第二間銀行走埋嚟都係十厘㗎咯、嗯，但係因為但係開頭個 benchmark 個十厘就係我同嗰間銀行夾定咗 wager 先個厘數喎，咁、嗯、所以又搞到大混亂嘅，依樣嘢就和應翻咧，即、就、係、是、利率市場化。即係市場化嘅嘢，你係一係就擴大嘅市場化嘅嘢好簡單，唔係一個 mechanism 嗰度嘅，下面嗰個參與人數嘅 participant 嗰度嘅。如果下面好多人參與，人人都有個話語權嘅話咧，其實你冇人可以 manipulate 到某一樣嘢。 嗯。 但係個問國內問題就係話，大陸雖然有180多間嘅銀行， 嗯， 但係壟斷咗嘅仍然有個幾間。所以那個操控性就係極度之強嘅，咁、所以就又係搞到，即係今日又係搞到風風雨雨啊，V 運運 V 運運咁樣咯，咁、基本上我頭先已經講曬呢個禮拜值得可以講嘅嘢， 但基本上搞唔掂嘅呢嚿嘢又係散曬嘅，即係呢個仲要影響到， 就睇下人善良嘅程度係幾多 啊？ 即係如果我同阿的同埋啲銀行係做得係正正常常嘅，咁冇問題嘅。 嗯， 但個問題唔係啊嘛。 我覺得， 因為以舊年嗰個嘅 Cyber 嘅例子話俾你聽，銀行係會玩嘢嘅。 係啊， 銀行係絕對係會玩嘢嘅。 我覺得嘥氣啊。 嚇，咁啊，立集集講下啦，講一個市啦。嗱，個市有冇咩好講啊？ 喂，船仔啊， 即係直頭瞓覺。咁啊，船仔又繼續係喺個浴海裏面浮浮沉沉啦。 係啊。 咁啊，只過海巴就啊，可以講一講日本賭牌喎。而家議會就傾緊嘅。咁我相信嗰個傾成嘅機會咧係非常之高嘅。 嗯。 因為日本咧就確實需要一堆賭場咧去谷自己經濟嘅。 嗯。 據聞咧，阿 Jace 嚟咗啦。嚇、啊。阿 Jace 好中意日本嘅。但係你有冇去過沖繩啊？ 沖繩未。 你要去嘅，快啲去啦。 点解啊？喺嗰度开？ 因为据闻就会间咗冲绳岛出嚟开赌场。 咁样啊？ 系啊，即系佢唔会将个赌场摆喺东京，唔会摆喺奥沙卡嗰啲地方，就会间咗个冲绳岛出嚟。 点解呢个赌场唔摆喺福岛 咧？唔系第一样嘢啦，就系话你避开福岛，你咪有游客噶嘛？大陆游客唔系人嚟嘅， 唔系。 同埋如果你摆冲绳岛嘅话，有乜依郁啊，都唔会影响到个首都嘛。 哦、 即係啲遊客有乜依郁啊？ 係遠啲嘛？ 係啊，遠好多嘛。咁同埋到佢都係一個島啊。如果好多好似澳門咁樣，好多賭場喺個島嘅時候有咩依郁嘅話，咪將個島接埋咪得咯。嗯， 又啱啫。 咁方便啊嘛，方便企理而管理啊嘛。如果你擺喺東京裏面攪搞嘛，東京你知啲街多到。 系啊， 即系多到扑咗喺度都冇人扶到你起身嘅，因为太多街要俾你扑。 系啊， 吓咁啊，你摆东京又唔系办法，所以可能真系有机会拣咗鹿儿岛出嚟嘅。咁啊，至于你话日本即系始终都要搞到咧，因为真系实在冇办法，因为你个 yen 你升又唔系，跌又唔系，因为 yen 跌咁啊利好个出口啦，会帮到佢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经过福岛之后，日本冇核发电嘅能力而家。咁、即係你要全部要進口石油咯喎，你進口石油如果 yen 跌嘅話咧，油價又升咧又賴嘢喎。咁嘅加上 yen 跌，出口增加咗幾多咧？係有增加嘅。咁但係嗰個消費市場又弱咗喎。因為你嗰個嘅銷售税嘅關係。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日本最後都係即係議會應該冇咩嘅反對聲音咧，即係個賭牌應該會發。 唉，冇，我覺得成個世界要重新洗個牌嘅啦。 嗱，如果係發埋牌嘅話咧，就 very very beautiful 噶啦。嗱，上邊俄羅斯啦，跟住咧，而家爭韓國嘅咋，爭南韓嘅咋。嗱，北韓我哋唔知道有冇賭場啦，假設冇啦，爭南韓。你俄羅海參崴， 海參崴， 你喺度間條線落去日本， 鹿兒島、沖繩， 沖繩唔係鹿兒島， 沖繩， 跟住再落去就係台灣。再殺落去就係呢個菲律賓，唔好計菲律賓啦，菲律賓嗰啲即個賭場都唔知堅定流嘅。再落去澳門， 係啦， 再落去柬埔寨， 而柬埔寨作為亞洲賭場的最後一個終點啦。 嗯， 你啱啱好咧，你真係喺幅地圖畫到呢一個問號咁嘅形狀喺度嘅。係啊， 諗諗先。 咁似嗰啲陣嘅，即係睇 係啊，好似嗰啲陣嗰個食神咁樣啊。 係啦，跟住 死字咁樣。 係喎，屈翻落嚟嘅喎，日本屈翻落去台灣嘅喎。 係啊。 咦，咁咪所有嘢都係一個 一個謎嚟嘅，幾咗一個謎嚟嘅。咁日本似乎都會攞到個賭，只可以會發個賭牌嘅。咁但係你話係咪過海巴攞咧？咁我當然係深信係過海巴會攞啦。咁但係見到佢拆細咗個股價之後咧，呢幾都是牛牛豆豆死呀死呀咁樣。 佢拆細咗幾多？ 一拆二啊嘛。 一拆二啊。 一拆二啊嘛。 好懷疑。 咁所以就假設啦，即係樂觀假設就係唔俾佢升住囉，呢個賭牌出埋嚟先有得升囉。咁咪既然等咗咁耐囉，咪等埋囉，應該唔會好耐嘅啫，日本啲議會傾嘢好快嘅啫。讲两句，发啦发啦，咪发咯咁样。咁其他嗰啲都冇咩好搞讲，啲股真係悶到想死咁滯，大佬。 好悶啊！我試其實 真係悶到想喊，真係喊住喊都唔覺有眼淚出嗰只喊。 你應該全部人都個個都日頭都瞓曬覺啦，差唔多。 係咯，賭波過啦。 係咯，個個都 賭波過，好犀利啊！大陸人賭波，我識啲大陸人賭波好犀利啊！ 好緊要啊！好緊要、啊。 好緊要啊！一萬蚊磅一注啊！ 一萬磅， 一萬磅係一萬蚊磅同一萬磅有乜分別啊？ 一萬蚊， 一萬蚊， 一萬 蚊嘅磅 蚊就。是好像变了另外一个单位咁样喎，已经 是吗？ 是啊， 一萬磅一注都好多人到喎，即成十几萬喎， 十几萬喎， 十几萬买一注喎，即买大买细， 咁梗系啦，呢啲二种嘛，大细开咗几多日大，真系差唔多场 香港都，我话你听， 唉，我谂住咧前日咧买三场和啦，点知系中得一场。 唉， 嗰陣三千七都輸咗幾廿蚊。 我冇買啊，我喺度諗，即係本身想買咧呢個德國嘅首名 再。你唔係英格蘭嘅咩？ 咩啊？ 你唔係英格蘭嘅咩？ 唔係，係西班牙嘅，但係我想買德國嘅，我想買就係、是、買梅拿首名，再穿埋落去大嘅，跟住冇買。 切 切 切， 係啊！ 上期六合彩開咩啊？ 上期六合彩冇睇。 我想買嗰啲 number 啫，其實冇買嘅啫。 唔 係，你唔係捧日本嘅咩？ 户口冇錢啊！ 你唔係捧日本嘅咩？ 日本嗰啲支持啦，都會。 日本我都支持嘅，但係唔好得咁樣。 冇啦，今屆唔係今屆世界盃，我記得好似你講嘅係咪啊？係懲罰歐洲五國噶嘛？ 懲罰歐洲五國啊！ 係啊，你見到葡萄牙嚇、啊？ 葡萄牙、 西班牙 仲係恥辱性懲罰、啊， 跟住欺凌。 恥辱性懲罰、啊，你即係輸幾粒啊，大佬！ 咁西班牙都係恥辱性懲罰、 啊。你見到葡萄牙阿C朗嗰日咧，即唔係啊？九一就係中間今個禮拜都有一件事件啦，就係、是、新世界中國咧私有化唔成功嘅。你見到阿純官咧，鄭家純個樣咧，佢當佢知道咗私有化唔成功之後，個樣咧同C朗見到自己輸四粒之後咧係一模一樣噶。 嗯。 O 咗嘴噶，點解？點解私有化唔到嘅？同C朗一樣，點解會輸四粒噶？咁樣一模一樣噶，所以真係呢啲嘢咧就真係非常之咁。世事是有天理有循环喺度嘅。好啊，咁我哋第一節完、 嗯、 第二節我哋讲返啱啱讲嘅呢个嘅叫咩呀，瑞安。 瑞安。嗯。 大家好，我係点子冰冰嘅上位。世界杯我捧冠军嗰队，我係世杯 Gory Hunter。唔理边队最緊要好波。2014世界杯黐实 Rag 啊。